成，大哥成，点解你当年要背叛阿豪哥啊？ 大哥成，当日你喺铜锣湾俾钱，孖哥帮你开门嗰阵咧，你记唔记得跌咗几多钱咧？ 老友，我冇做大哥成好耐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李子雄， 手下留情。 笑咩啫？笑咩啫？ 唔系嗱， 边个最 dry？ 几样嘢啦。第一， 你知唔知噶？其他人知唔知噶？ 其他人梗唔知佢头先啱啱创作噶， 啱啱创作 嘅，啱啱创作噶。 我同二台骚动音乐嘅波成一齐创作嘅， 系 只可以两个夹开啲嘢。 系我 你明你明以前嗰个著名节目《我是你的后援会》系点样夹出嚟？ 系啊系啊，同埋点解会咁声名大噪啊？嗰一下平地一声雷就系咁解啫嘛。我系现场见证住呢个名嘅诞生。 有时创意啲嘢真系话嚟就嚟啊， 真系好有创意。 你一个今日有咩好嘢啊？ 正所谓创意啲嘢话嚟就嚟啊！除咗创意之外咧，好多嘢都系。话嚟就嚟啊！ 系咩咧？ 话说啦， 话说啦，小弟啊，屋企个门锁坏咗，呢样嘢又系话嚟就。上我谂下先，上星期四啊，上星期三定星期四晚嘅，咁啊，应该系放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咁平时咧，因为新屋入伙嘅时候咧，已经系同太太有讨论啊，究竟屋企用翻旧式嘅锁匙门锁啊？定系呢个嘅电子锁咁样嘅， 尖端好定系传统好啦。 系啦，咁因为其实小弟咧系有啲嗰啲叫做有嗰啲安全感嘅缺乏啊。 系， 咁所以咧，其实我系觉得好中意咧，屋企系有铁闸嘅。 哦，你屋企冇铁闸？ 哦，而家屋企冇铁闸， 我都冇噶。 冇铁闸咧，个感觉 系好唔舒服， 系中门大开咁样样嘛。 因为你个门口嗰个 lock 咧，即系嗰个开门嗰个铃嗰个位， 以前咧 就会俾人哋掂到，我觉得 呢个第一啦， 好核突。 因为以前咧，你个铁闸咧就隔一隔啊嘛。譬如有人揿钟，譬如咧，我记得咧，我第一代住嘅屋企咧都有铁闸，其实几代都有嘅，直至到近排先冇嘅。 系 咁，譬如咧，以前咧，我记得每一年咧新年咧就总会有一啲即系平时面口麻麻。第一到新年就上嚟拜年，问你攞利是啦。咁我好记得呢啲场面嘅， 嗰啲系咪亲戚嚟噶？ 唔系，梗系楼下啲看更啊、婶婶啊， 佢哋会主动上嚟。 梗系啦，细佬嘛，系啊。咁我觉得嗰阵时咧就一定系咁嘅。跟住我记得我阿妈咧，一定系，哎，唔好开门住，未准备好，佢哋嚟啦咁样样嘅。咁跟住我一开门咧。就会隔住咗个铁闸先喺个底度可以装到佢哋，但系又未开门住。嗱，你有呢一下挡一挡咧，你件事就即系阿妈准备紧封利是， 系 或者攞利是出嚟嗰阵，咁你个门又未开，咁你咪唔会咁突兀咯。但系而家你一开个 一开门就系开咗门，系啊。 你会觉得喂，如果我唔小心开咗门，或者而家连嗰啲防盗链都未必有噶嘛？啲 哦，冇防盗链， 即系以前咧都会攞个链咯，即系好似酒店咁样啦，攞个链即系隔一间住先。咁你都唔好开晒住啊！咁以前咧就有铁闸又有防盗链咧，你会觉得件事安全好多噶嘛？ 系，因为我记得， 但系你可唔可以你喺个嗰、那个 防盗眼 防盗眼嗰度望完之后，咦？哎呀，攞利是我走咯咁啊！细声啲咁啊！ 冇错冇错，但系佢咦着咗灯喎。 系 啊！ 今次我哋大年初一翻嚟电台嘅状态， 系咪即刻唔好碰住，唔好碰住咁啊！停咁样， 系啦，咁啊， 你唔发现我今年派少好多利是咩？ 避年咯，话说咁就应该咁讲啦。咁就其实我发现自己咧系其实几中意铁闸呢样嘢嘅。咁曾经去过亲戚屋企嗰度咧，暂居一个月啦，即系照顾嘅宠物啦。咁佢屋企咧系一道锁匙木门嚟嘅啫。咁但系我成日咧都好惊咧个锁，哎死啦！我系咪锁得好定唔好啊？锁得稳唔稳阵咧？我成日戳佢把锁啊，所以戳到把锁咧 坏咗， 系有啲松松地嘅。咁但系铁闸系襟戳啲啊嘛，我个经历。咁但系我今次即系装修嘅时候，有问个师傅，哇，其实好唔好装翻个铁闸咧？咁佢话如果你拣电子锁咧。就冇理由装铁闸噶啦， 点解咧？ 因为你要电子锁嘅目的其实就系唔想带锁匙出街啊嘛。咁如果我又要装翻个铁闸，其实你最尾又系要带翻个锁匙出去， 即系唔系用一个防盗嘅理由，系用一个方便嘅理由。 佢防盗理由都话咧，其实电子锁咧。是安全啲嘅，因为始终佢系电理论上电子嘅，因为佢有埋嗰啲可能一啲叫做远端嘅一啲警报系统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开用晒佢嗰啲功能嘅话咧，例如可能有人误闯你屋企嘅话咧，你个电话系会即刻有反应啊，成啊，即系因为而家可以冧埋 app 啦， 系冧埋你嗰啲上网互联网啊，成啊咁样，所以佢话理论上。 電子鎖咧係更加穩陣嘅，係啦，同埋咧而家個電子鎖咧閂門嘅時候咧，佢會話俾你知，噔噔，就話俾你知閂咗， 鎖咗， 係啦，所以其實理論上咧就可以減少以前咧成日咪哦鎖門唔記得鎖實啊嗰啲狀況咧，其實係大大減少。 通常呢啲時候咧，啲老人家就會出嚟講啊，哎呀啲電子嘢壞咗，你就弊啦。 冇错啦，个电子锁就系咁样坏咗。咁啊，嗰日翻到屋企咧，就 电子锁坏就咁就坏咗，压稳噶喎，同弊家伙一样啦。 咁就翻到屋企就十一点几。咁啊，平时用指纹。 翻到屋企十一点几， 即系 Peter 机，听住 Peter 机。 你今日个 dress 呢最紧？ 系 sorry啊。 咁我就平时就用指纹开噶嘛。咁啊，冇反应嘅。咁就用密码开咗入咗去嘅时候咧，咁就 即系嘟嘟。 嘟嘟嘟，系啊！咁但系指纹真系方便好多，惯咗嘅时候一揿，其实你就入得去啊嘛。咁就唉死啦，无啦啦有啲咁嘅问题，究竟系边度出事咧？咁会唔会嗰个 sensor 嗰度哦？可能你用得多或者天气热，大家啲手指出汗啊，有啲油渍啊，成啊咁样。 你个手指有冇甩皮啊之类嗰啲啊？ 我手指冇甩皮嘅，系啦，我两只手指试晒都唔得。咁我老婆就话：诶，你会唔会搵张湿纸巾抹一抹嗰个 sensor 位啊？因为有权可能系即系用得污糟咗或者成咁样。咁即系等于我哋平时。过依度 系啦，冇错啦，你捽手指啊嘛， 你都捽捽手指啦， 捽翻啲气出嚟啊嘛， 系啦，咁我就搞完一轮嘅时候，发现都系唔得，咁就揾咗帮我哋装锁嘅嗰个朋友，咁佢就话咧会叫师傅上嚟整，咁啊咁啱今日咧就师傅上咗嚟整啦，咁佢就话咧哦 check 咗之后咧系个电路板出现问题咁样， 听呢啲好脚震噶， 系啦，电路板出现问题， 啲电子嘢嘛，即系譬如我哋整车咧，啲师傅一大呢句就咩噶啦嘛，即系啲电子嘢坏咗， 电子嘢系咁噶， 系啊，啲电子嘢坏咗咧，咁点啊？成部电脑要换噶， 系啦，就系成个换，其实佢等于成个锁系，即系除咗啲 mechanical 位嘅锁芯冇换到之外咧，佢成个系统其实换晒咁样嘅。咁我就问个师傅话，其实咧即系一次半次我当自己唔好彩啦。咁但系究竟我唔好彩，定系其实我使用嘅方法系有问题咧？咁佢就话咧，其实好多人咧用电子锁咧都有一个问题，会令到个电脑板咧系容易出现一啲叫做坏咗嘅状况嘅，就 系 用嘅电芯唔靓啊，又或者你啲电芯咧交叉使用啊。 咩叫首先交叉使用，即系话呢粒用完嗰粒就仲有一粒， 即系 已经捞埋一堆， 系啦，得四粒新嘅，顶住先啦咁样。 系啦，咁咩叫唔靓咧？ 唔靓咧，佢就话其实某啲牌子即系贵同埋平嘅牌子咧，喺呢个电芯嗰度咧，真系争好远嘅。其中咧有啲佢话去一啲顾客屋企同佢 check 嘅时候咧，就发现佢成个电芯嗰个位咧系会有好多白色嘅粉末啊，咁其实系咩咧？就系嗰啲我哋以前嗰啲碱性电芯嘅电池液流咗出嚟之后干咗嘅嗰个变 dry 咗嘅、那個， 以为我哋就会声称为发毛噶嘛？ 系啦，咁佢话 其实唔系发毛， 系啦，嗰啲电芯液其实系会流咗入去入边嘅电路板，令到佢电路板可能出现一啲异常系统， 系 咁就从而令到个电子锁冇咁襟咯。所以其实佢哋系建议我哋咧某一两个牌子，即系唔讲边几个啦，佢话嗰几个牌子， 我相信你一讲，应该好多人会话，不如话俾我知啦。留言 嗰个唔喺度讲啫，系啦。咁但系我啱啱咪后都同阿勤讲，佢话嗰即系开锁师傅又话某几个牌子系相对地嗰个叫做冇咁容易出嗰啲电芯水咯。你以前细个俗称嗰啲系啦。咁除此之外就系要定期换电咯。佢话当你去到夹硬玩到个电芯冇电嘅时候，先至嚟换咧，其实对个锁都会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嘅。 哎呀， 系啦，咁就佢建议其实大概半年至九个月咧就换一排嘅电，咁就最好。 咁我想问一个电子锁佢里面要用几多电？ 我嗰、那个其实睇唔同嘅锁嘅，我上网有，因为我买嘅时候有 compare 过嘅，有啲就可能用六粒，有啲可能 用8粒，即系咪嗰啲锂电啊？ 锂电嚟，唔系你 AA 电 ，AA 电， 我用 AA 电， 我用 AA 电嘅， 真系嗰啲长嗰啲， 系、啦，即系我哋平时玩四驱车嗰、那个、AA 电嘅。咁除此之外，其实 有 remo 都系用呢只电 ，AA 即系不心电啦，不心电 嘅 冇错。 咁佢有啲，当然佢有啲紧急嘅情况下，你可以攞尿袋去帮佢插电嘅。咁但系其实就唔系太理想，因为佢所以就叫我哋定期要换个电去 check 咯。 不如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嗱，其实你嗰把锁。如果啲电我当佢真系瓜晒嘅话，系咪完全冇可能再开嘅？ 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系 除咗爆门之外， 有两个方法，第一个系有个紧急嘅电源位嘅，你可以攞个尿袋，然后用个Type C 电咧就可以怼入去帮佢插十分钟之后咧，佢就会有翻电 噶啦。我真系要企喺门口等十分 钟。如果你好急嘅话，个尿袋都 帮你到啦。 第一， 咁第二咧，佢其实有个真系有个位系有个嗰啲叫做mechanical key 嘅，即系嗰啲。旧时嗰啲锁匙嘅 救命位 系啦，救命位嘅，咁嗰个就我都袋住咗一把喺个身度，咁就有啲咩事就以防万一可以。 即系唔会发生就系、是。 假如佢冇晒电或者彻底瓜咗，系入唔到屋企，冇呢件事嘅。 嗱，如果嗱你有机会入唔到屋企，但未必系关嘅冇电事。 系， 因为咧嗰日咧，我个朋友，因为佢帮我装噶嘛，咁佢要搞清楚究竟我系坏个指纹 sensor 坏电路板啦，定系坏个锁芯，佢要搞清楚咩情况，佢先 要check 几耐啊？ 佢其实有啲步骤叫我试嘅，即係话你试下揿嗰个reset 掣，睇下有冇反应，你试下咁样有冇反应咁样。咁其实系佢话有机会最惊出现一个咩情况呢，系你个锁芯不受控制地自己弹出弹入啊。 哇， 即系你想佢锁嘅时候。 睇话嗰个弹出弹入。弹出弹入。 即系如果你想佢锁嘅时候佢唔锁，或者你想翻屋企嘅时候无啦啦个锁芯完全同你嗰个锁匙唔听锁匙转动嘅方向，佢自己损死咗嘅话呢，都有机会令到个成件事失灵。 一听呢啲好脚震。 咁即係话锁咗啦，简单地 讲。就锁芯不受控制。 咁阿妈又出嚟讲啦，都话唔好用电子嘢㗎。 因为如果佢锁咗嘅话，咁其实可能有权就係、是、哦，你呢头呢离开咗屋企嘅时候，佢突然间自己卜咁样开咗个锁㗎喎。 绝对有咁嘅可能。理论上系、理论上。咁当然即係呢啲机会率嘅嘢就应该冇可能嘅。 喂、你可唔可以讲下你使咗几多钱啊？ 因为我喺呢个嘅，唔系我喺呢个保养期入边啊，系、所以纯粹系包呢个师傅嘅上门费啫， 系 啦，几嚿水咁样就解决咗。 都棘 嘅，都纯粹系因为其实搞呢啲嘢最麻烦嘅，我估即系屋企嘅电器麻烦位，第一就系你要打去嗰个叫做代理商嗰度约时间。好啦，咁万一。因为咁啱好彩，我纯粹系真系坏个指纹位啊！如果我唔系坏指纹位，我系完全出入唔到嘅话咧，就冇得等到一个礼拜后先整噶嘛。即系咁啱，我可以等到咪等咯。如果唔系嘅话，其实都好麻烦。 哦，唔系你都系用翻嗰个咩嗰条 key 嚟。 唔系，所以冇话咁啱咁啱，我冇问题咯。但如果佢真系可能其他地方都坏埋，咁我就冇可能要等一星期。 即系连嗰个你自己袋住一条貌似锁匙嘅嗰个物体都 唔系，所以嗰个得，嗰个得，但我话就系好彩冇坏到咯。因为其实呢啲代理我有问过咧，佢话哦，但如果我紧急情况有冇得即刻上嚟维修？佢话诶，唔好意思啦，港岛区我哋就系翻24，九龙区就翻13，即系好，因为个代理好多师傅都系咁样嘅。咁但系佢哋个工作系咁样，冇办法。 因为呢个问题咧，就嗱，我哋晏啲可能睇下，我再讲。其实咧，我谂人生当中咧，少不免都会遇过咧，就系屋企嘅大门嘅锁出咗事。 系 嗱，即系呢个晏啲听下冇时间，我再讲啦。听完阿子龙嗰个访问之后，但反而有一样嘢就系咧，我嗱我屋企咧而家都装咗一个电子锁嘅。咁我发现咧，佢有一个唔好处， 系咪你自己装定系 业主装嘅？系啦系啦。咁啊，因为我唔系一个咁样，我唔系业主啊嘛，系咁。 唔系，因为我唔知道，如果一个租客可唔可以换佢把锁啫嘛？唔得嘅。 咁我又犯不着啦，因为佢嗰把电子锁系新嘅咁样啦。咁其实我系对呢啲嘅嘢咧，我有少少抗拒嘅，因为 都系 一嚟我老花，我睇唔到啲说明书啦。 冇错啊！ 我嗰日搞 set 密码搞咗好耐，我争啲发脾气嘅，我争啲发脾气噶啦，已经 搞好耐。 即系听烂把锁，有个唔好处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唔能够做到啊！赶一个人出门口 lock 咗对门呢个动作啊！嗱，即系譬如细个阿爸咧，佢譬如你出去赶你出去， 我哋想赶啲女出去， 即系咁讲啊！即系我举个例啫。即系我意思系咩咧？其实我系你有电子锁，只要你有密码嘅话，或者你有嗰条万能匙嘅话、哦，其实你无论如何都入得翻屋企噶嘛。 如果嗰个人佢咁衰转咗个密码，你咪 但以前阿爸只要佢喺上面。甩失咗嗰个防盗锁， 你 个门后 就 唔好再翻 嚟。 其实都未去到讲到咁远啊，即系你以前嗰啲实心嗰啲木门咧， 冇使啦， 扮咁就扮埋咗噶嘛。而家嗰啲，而家个 yellow 锁匙啊， 垃圾嗰阵系最常见啦。 系啊，一阵讲下呢个嘢。 而家电子锁嗰啲系扮。敦敦敦敦敦，你谂下 冇嘢嘅， 即刻冇咗。 系啦，以前嗰阿爸，你知唔知以前真系有恐惧噶？你譬如一个人喺屋企，唔小心，即系你出去倒垃圾，或者出去唔知咩事啦，即系出门口扫地又好啦，唔小心扮嗰个恐惧啊，系一种童年阴影。 你知唔知我？因为我屋企唔系用电子锁噶嘛，所以咧我嗰种恐惧系咩咧？其实到而家都系嗰阵姐姐放假翻咗印尼啦，咁我长时间都系自己喺屋企嘛。我倒垃圾嘅时候要点做咧？ 摄住佢。 唔止啊！首先第一袋锁匙，第二就系嗰啲锁，我哋嗰啲锁系咁样拉开，然之后你就可以拉开个，即系咁样一拉。就拉开个锁，咁你拉你向左边拉，然之后你将佢接落下低咧，佢系会棘住咗，直情系成道门系唔会锁到噶嘛。 再攞条防盗链揞住对门， 唔止，我攞佢嗰啲门嗰啲 stopper 嗰啲咧， 攝住嗰道門，咁但又唔敢攝得太開，驚會如果萬一有啲咩事，有啲小昆蟲走咗屋咁點算？咁啊攝條罅仔，跟住嗱嗱聲跑，嗱我身上面已經袋咗鎖匙㗎啦，嗱嗱聲跑去倒垃圾，倒完翻嚟之後，哎呀好在冇事咁樣啊！我即係做曬所有萬一我入唔翻屋企嘅準備啊！你話嗰啲即係最傳統嘅鎖咧，其實都真係幾恐怖 的。所以我想問一下，一哥嗰日佢把鎖壞嗰陣咧，其實有幾多人喺屋企，或者你係咩狀況㗎、哦？ 其實就 夜晚嚟㗎嘛， 夜晚嚟嘅， 即係屋企有人嘅， 屋企有人嘅、哦，太太同埋公公，即係同埋小朋友都喺度嘅，係啦。 即係你唔係做錯事俾人講出嚟。 冇 點都話冇噶啦，而家係咪啊？大庭廣眾之下， 冇嚇。不過有嗌交嘅， 嗌咩交咧？問 唔好講啦， 你整壞咗啲嘢咁啊！ 唔好講啦。 哎呀， 係咪就係俾人講出嚟？ 太太聽住係咪？所以唔講得。 唔知，我就係知司徒師傅有聽住咯。佢仲問我咩電芯牌子啊？ 一个咁大个人以嚟，有冇试过俾人赶出门口噶？你 有， 我成日都有，我有离家出走添，我老豆赶我走， 我 走咯。 我老豆都掟我出门口 嘅，去保良局啊嘛，就 系。唔系我嗰阵幼稚园咋，几够僵啊，真系。 保良去咗边啊？ 冇喺围村度行咯。 我真系冇，哎呀，我唔系，我俾人赶出门口，我就好似呢首歌咁样，我真系鬼到啊，冇翻嚟啊，哎呀，我唔敢啦。喺个铁闸度，即系嗰啲铁锤，唔系铁枪咩红绿嗰啲咧， 唔系我走其实就唔系话诶，因为我走咪走啫，我唔系呢啲，而系我系听话，你都叫我走啦，咁走流你啫，跟住我听话，所以走咗咯咁咯，跟住系啊，好笑啊呢单嘢。 哦，睇下间有冇时间讲啊，我哋要翻嚟咧，听咗阿大哥城嘅访问先，转头翻嚟有李子雄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已经同内地全面通关，与世界全面接轨，国际大型活动再次在本港举行。 李家超出席福建社团联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福建和香港同处，泛珠三角地区，同样依山傍海，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多年来，不少原籍福建的居民在香港落地生根，对香港各行各业作出重要贡献。李家超又提到，今年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福建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选平台，两地正好共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双方听日将会召开闽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推动闽港合作。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在旺角的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爆发的上呼吸道感染个案，涉及24名学童，包括13男11女，年龄介乎1至3岁。他们自今个月8号起先后出现病征，9人已经求诊并且需要入院，当中6人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经化验之后5人确诊带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全部病人情况稳定。中心已经向该留宿幼儿中心提供有关预防上呼吸道感染的建议，包括进行清洁消毒、适当开启窗户以保持良好通风，以及将染病学生与其他学生适当分隔等。各间幼儿中心正是接受医学监察。广华医院内科病房一名87岁女病人今个月15号被发现为内曼古霉素抢球菌带菌者，院方展开追踪细查之后，再发现同一病房3名女病人，年龄为65岁、89岁和96岁，确诊带有内曼古霉素抢球菌。4名病人之中，其中2人接受治疗期间因为自身疾病已经离世，其余2人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有关病房已经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院方会密切留意有关病房的情况，已经将个案呈报医管局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字 吗？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奈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啲嘢永远都唔怕迟。 追风今次的作品就是取名字同名的得了奥斯卡纪录片，是讲 Rodriguez 这一位美国音乐人在退休之年才发现自己的作品原来成为了南非神曲，令他重拾音乐梦，鼓励同样做音乐的自己同埋有梦的你。作曲冯允谦，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 Tima 冯允谦。上晚两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当年他是出卖兄弟的反骨仔，人见人憎。今日他是爱护家人的好男人，人见人爱。手下留情，踏遍大街小巷、停车场、新大厦、旧胡同，终于找到大歌城李子豪。 咁啊，嗰几年就未讲话知你先啦，即系喺嗰几年咧，你就拍咗好多电影啦。 几时开始做中嘅第一套？ 做中咪第一套城市特警咯，即系拍完《红梅色》之后。 系，但大家唔记得啊嘛。 系咯，系 咯，大歌城， 因为嗰部戏拍咗八个月成十六个月。 哇！吓，年几啊？ 城市特警 系啊，吓十六个月噶。 因为咩啊？ 因为佢哋对啲剧情唔满意， 即系要再重拍， 重拍，跟住再修改， 系 咁咪好似拍拍停停咁样咯。 咁嗰几年嘅时间，我谂你啊完全系经历咗另一种人生咯。嗱，因为拍戏无日无夜啦，等通告就过你嘅人生啦。咁啊，同你喺以前喺海关朝九晚五，或者人民就警事务处嗰个朝九晚五就好唔同。你适唔适应到噶？ 適應到嘅，因為始終後生，我諗後生係容易適應嘅。就算你而家叫我去適應，我都適應到嘅。即係譬如話，好多人我有時喺內地拍戲，或者去到某個地方，啲人問我啲嘢慣唔慣啊？食唔食到啊？我話食到。你去到咩地方你都食㗎啦，係嘛？你適應唔到，你問我哋自己。我諗所以演員嗰個生存能力係強過其他人嘅，捱更底夜啊，日曬雨淋啊，係捱得到嘅。譬如叫你喺無事，你行出去港台外邊企三個鐘喺度曬太陽，你得唔得？唔得嘅， 係 咁。但係你拍你得嘅喎， 係喎，係 嘛？ 哦，咁啊係喎， 係嘛？ 同埋導演叫你煲嚟，一定要攞翻十足嘅精神出嚟， 係啦， 能量出嚟， 係啦。所以即係個演員嗰個抵抗能力好強嘅啫。 咁樣咧，因為大歌城實在太過深入民心啦，之後你轉做正派人物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好難啊？ 其實咧，我拍咗92年，應該91、92，我都唔記得拍呢、這個開心麻子你。其實我點解會想去拍一個 sitcom 咧？就因為我拍得太多嘅 奸嘢， 奸嘢，我自己都好討厭。點解唔可以有啲正面嘅角色，或者多啲正面嘅角色咧？點解成日啲導演揾親我都係反派？我自己真係好反感，都反感。咁我想轉下自己嘅戲路，就去拍電視。sitcom 拍開心麻子嚟，我要俾人證明到我都可以做一個好正派、好正嘅老公啊、女婿啊、父親嘅。其實嗰陣時咧，監製揾我嗰陣時咧 ，TVB 內部係有人反對嘅。 因為你真係個奸人嘅形象太深入民心， 即係佢哋覺得你做唔做到啊，得唔得啊咁樣嘅。咁但 係同埋可能觀眾接唔接受，佢哋會再諗埋呢樣嘢。 堅持咁變咗我又即係順利咁做到320多集。 係咁啊。首先問下你咧，嗱，即係電影嘅世界同電視嘅世界完全兩回事啦。待遇亦都有啲，我相信都幾唔同添啊。點解你會肯？除咗你話轉戲路之外，喂，翻電視台拍，你住拍 sitcom 拍300多集，咁你啲電影就 都有噶， 哦，都有嘅， 都有接電影嘅，譬如度期咯， 嚇， 譬如話有夜晚戲咪去咯，日頭星期六星期日啦，因為通常 sitcom 都係1-5噶嘛， 係， 咁啊佢哋肯就咯，咁有時譬如話真係佢戲多啲嘅，咁咪會請假咪當我出差啊！即係個 sitcom 裏邊， 係 有睇， 隨時點樣寫都得噶嘛，係比較 free 啲。 隨便寫得噶嘛，家庭戲嚟噶嘛，咁甚至乎嗰陣時拍呢個 sitcom 時候，我都去咗北京拍呢個《詠春》，我楊紫瓊，我楊紫瓊一子丹， 竟然 去拍《詠春》， 即係都可以有呢個空間嘅， 都有呢個空間嘅，度期啫嘛。 嗱，我啊記得睇《開心麻子你》嗰陣咧，我係有啲嚇一嚇嘅。嗱，因為頭先講啦，即係李子雄、大歌城太深入民心。咁你而家突然间做一个暖男老公，你嘅太太系 米雪姐， 系啦，米雪姐。咁我就初有啲唔习惯嘅，但我又睇下咧，嗱，因为即系阿志雄哥讲得啱 ，sitcom 个好处就系咩咧？ 有好长时间去煲。 系啊，慢慢俾你适应。 我头十集唔惯啫，我第三十集就开始惯啦、第四十集就唔记得咗你系大哥成噶啦嘛。咁、你又系一个林志治啊，笑笑口啊，咁处境剧就日日有啲唔同嘅嘢发生啦嘅一个咁嘅男人。好啦，你重新去。仲要系电视剧添，你点样去重新去适应呢个角色加呢个环境呢？ 按照剧本做咯，按照剧本做，同埋就做翻我自己，我唔系咁坏嘅人啦。咁主要系个剧本啦，因为其实初拍咗几集嘅时咧，即系其实米雪都帮咗好多，因为有一场戏我都系我要揽住佢，跟住抱起佢噶，我都唔好意思即系揽住抱佢，唔敢啊，唔敢啊。咁佢米雪唔紧要啦，嚟啦，揽住，即系米雪又佢唔会俾到你压力。即係變咗你做兩公婆又好 sweet 噶嘛， 大家又要有交流噶嘛， 交流嘛，又叫我 honey 啊，咁叫豬啊 B 咁，變咗即係大家要嗰個交流好好咯，就變咗慢慢再做，慢慢適應咗，已經就我就呢個人啦。過去已過去，舊夢不需天天變，讓細水長流。明日光陰匆匆，不等你，讓每日開心跳起。現實是現實。在今天不需要梦似的神奇，怀念当天歌声飘过后，一切会否可变完美？辗转的秋和冬，即使彼此各散西东，不管此际高低的心情中，依恋的一切并未实现，就让它保持风。为何天真的你变得不羁？为何潇洒的我太多心机？谁人和谁人如何做戏？你总会发现这个世上总有道理。为何简单的你变得娇气？为何痴心的你变走高飞？日日夜夜晚晚路上谁管你？你要像浪漫醉者一笑便放弃。 之类咧，我谂我嗰个切入点比你容易啲，因为咧你之前我睇过一套戏，我系开头我觉得唔系好习惯，但系咧因为咧电视台成日都重播咧、重播得都我越睇咧我就越觉得正嘅，嗰套叫做《神探干湿褛》。 神探干湿褛 系啊，你同阿嘉玲姐，因为我觉得其实咧嗰条桥本身咧都系嗰啲啦，即系个警察，即系阿张国做警察，咁跟住咧就。殉職咁樣啦，係啦，咁跟住就變咗一隻鬼咁樣咧，就喺係啦，跟住係啦，人鬼情未了嗰啲料，係啦，咁即係你又知道哦，人鬼情未了，但係佢又有少搞笑位啊，咁然之後你又好輕鬆啊嗰啲咧，其實嗰一套戲開始，我有少少對你個印象係 改觀啦， 即係我覺得啊，又未改觀嘅，佢都係惡㗎啦，李子雄呢個人咁，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原來你做呢啲原係得嘅喎，即係反而可能比起你好老正地去做一套好人嘅戲咧，可能容易啲接受咧，因為佢係有啲喜劇。嘅幽默感喺裏面咯、 其實我係做《開心華之旅》或者呢套戲之前，我第一部電視劇 TVB 嘅咧係 水乡危情，同阿毛毛，同阿青云，同阿乡下佬， 系 都好正嘅，都拍都即系拍咗呢两个即系咁超级演员，都正嘅。咁其实青云收尾差唔多派完嘅时候咧，就同我讲：喂，子雄，你啱啱嚟嗰阵时咧，都唔觉得系点样嘅。咁但系到后期咧，你即系慢慢投入咗之后咧，觉得你完全可以凌驾到呢个角色，即系类似咁嘅说话嘅，即系一个夸张嚟，因为我第一次拍电视剧啊嘛，咁电视剧同电影唔同，电影系一个镜头对住你嘅啫嘛，你知道个镜头喺边度啊嘛，电视剧你系虽然外有外景啫，但系场景你三个镜头啊嘛，咁你要适应三个镜头，咁初头真系好唔惯嘅，咁佢慢慢其实发觉你越来就佢同我讲话，诶。电影演员喎吓，拍电视剧， 咦你拍得好似啊？ 唔系啊，佢我要碾低你啊！佢 哦系啊， 佢真系咁同我讲噶。 即系在当时嘅心里面， 系啊，青云听到唔好介意啊，系真系咁讲过。佢话：诶，电影演员要碾低佢先咁。但系收咩？原来碾唔低吓，收尾发觉越嚟越 大家有 挥洒资源啦，系系。 即系呢啲就系好演员嗰个，即系一路对上去。 而佢亦都后来成为咗电影演员。 系啊，亦都攞咗最佳男主角。 咁佢条路亦都系。慢慢就出咗去電影圈啦，因為拍完《水乡危情》之後，就好快有到《大時代》啦，之後就後面就好多電影啦，係啊。電視圈嘅生活嗱，雖然你就話拍一至五就攤攤條條啫，咁但係成個拍攝啊，成個環境係同電影又好唔同嘅。你係 OK 嘅，即係話知你嘅年代。 嗰陣時 OK 嘅，但係就都幾辛苦，就係咧，因為一個星期一個單元啊嘛，即係五集嘅單元啦。咁到你星期六、星期日咧。又要收劇本，又要去另一個單元，咁變咗咧就係不停咁去追劇本，不停之後就好似冇休息冇停咁樣，係拍咗320多集，拍咗15个月好似， 係 15、16个月，咁其實都係有少少會攰嘅，但係咧呢年紀裏面咧，真係對自己嗰個演技啊，或者嗰個演繹方式啊，係真係幫助好大， 哦， 因為你可以每一個單元都有嘢，有新嘅嘢，哦，你可以唔同嘅嘢，雖然話有啲可能。都是吃飯啊，家庭嘢咁，但你好多嘢新嘅變化，你成日喺念台詞嘛，就不停咁好多對白咁樣，咁基本上已經係即係熟到就真係好一家人咁樣，去到就翻工， 即係同埋同嗰班人就你就建立咗深厚嘅感情啦，即係一日日日都係嗰家人啊嘛， 跟住後尾做埋舞台劇添， 係喎，係，咁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得嗰個年代好成功嘅呢個電視劇啦。 过了沧桑一世纪，冷漠的雨，风中翻飞，扑向这哭泣失意的人，深深擦洗心中流泪。来奉献，不应再念你。沧一世纪，冷漠的雨，风中翻飞，扑向这哭泣失意的人，深深擦洗心中流泪。来奉献，不应再念你。寒风中。 咁后来你一路都继续喺 TVB 又拍啦， 又拍， 又亦都继续有拍电影啦。咁佢话即系去到有冇一个樽颈位嘅？即系嗱，譬如都开始叫做经验多咗，但系又有亦都有越嚟越多嘅新人啦。咁你自己有冇一个樽颈位嘅？即系喺演艺嘅路途当中， 我又几好彩，即系不停都有嘢拍。咁但系唯一个樽颈位就系话，你点样去突破你以前做过嘅嘢？系话呢个樽颈位就话，今次我要点样演到同上一次唔同？系就算你唔好 100% 唔同，你都有少少新嘅嘢落去。 因为你始终一个人演戏嚟嚟去都系咁上下啫。咁但系你点样去突破自己，即系加多少少嘢？譬如我今次落盐，我唔落盐啦，落生粉啦，唔落生粉，我落糖啦，咁样即系可能有少少嘅调味嘅嘢，唔同嘅嘢俾观众睇到。 嗯，有冇啲自己睇错嘅时候嘅？即系譬如我今次我落盐肯定中嘅，今次我试下摆啲生粉落去，哎呀，原来系错咗添。 会噶，会有错噶，会有错噶。甚至乎我之前旧年拍咗一部戏咧，就佢拍咗，虽然唔系戏多，但两日。咁我就係做個囚犯咁坐喺嗰個犯人欄裏面咁樣睇劇本咧，真係一啲嘢都冇嘅。咁就我就自己諗，我點樣去做啲瘋狂嘅，即係同人哋唔同咁靜坐喺度咧。咁導演心諗我講：啊，志雄哥，我諗唔到你會咁樣做。咁即係話佢都諗唔到我係會有啲咁嘅新嘢出嚟。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都好滿意，因為你坐喺犯人裏面聽法官講嘢，聽律師講嘢，都係。望嚟望去嘅啫嘛，但你点样去即系令到自己个表情好丰富啊，做啲好疯狂嘅嘢，同一般嘅犯人唔同咧，咁样一个新嘅尝试咧。 哦， 系啊，旧年嘅啫。 所以其实你嗰个点解能够可以喺演艺圈一路都继续咁多个机会，因为你都唔系嗰啲即系所谓俗称啊，即系炸流摊，又或者系喂去到哦你咁写我咪咁演咯，你都唔系即系你每一个角色你都尽量去揾一啲新啊突破嘅。 因为系啊，有时我都听过一个演员讲就佢话。无论好戏烂戏，我都去接。你接完之后，你就知道边部系好戏，边部系烂戏。你唔接嘅话，你唔知道嗰部系烂戏。因为每一次嘅戏咧，有啲导演话：，唉，我要攞奖嘅，我要拍嚟攞奖嘅。咁但系即结果咧，就系好多人都失望嘅。咁但系有时你要撞啦，系咪？有时譬如话你即系啱啱唔觉意，譬如好英雄本色咁样，大家都唔睇好嘅，佢就撞咗出嚟啦。 咁所以对于你嚟讲，你自己接戏嗰个要求都系 我唔拣嘅。 我你唔拣嘅， 我唔拣嘅， 有期就接噶啦， 有期我就接噶啦， 系。 所以就系嗰、那个我头先都想问嘅，乜都冇嘅一个囚犯角色，你都会接，就系、是、因为你都想尝试下，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加到一啲嘢。 我喺现场，因为其实系现场咧，睇个导演同你嗰个配合。因为我记得嗰场戏只得两三日，个剧情咧就系我要强奸一个女仔，而系我啲手下咧喺侧边睇住晒。 哦， 点做咧？ 咁我导演咁变态嘅，我心谂啊，咁变态嘅，可以即系有场戏咁戏，即系所谓系即系电影里面唔出得啦，即系个意识啦。咁但系导演好变态，我心谂，既然你咁变态，好啊，我囚犯嗰场戏我就跟你嗰个方式去做变态。咁所以导演就话，我都谂唔到你会咁样做。 哦，咁呢个就系你对于嗰个剧本嘅展示。即系个研究 系啦， 就得出嚟个结论。 即系虽然话得嗰几场戏拍得两三日戏，但系就唔多，但系就即系自己去尽量去有啲新嘅嘢俾人睇咯。 嗯，咁你有咩追求咧？第一日知道有提名你就哦一声啫。好啦，作为而家你作为你咁多演咗咁多年戏。我都費事問呢條問題啦，志雄哥，你一定唔係想做一個天王巨星，好多 fans 追嗱，你唔似係呢款人啦。好啦，咁你追求咩咧？ 追求多啲表演嘅機會咯，多啲戲氛咯。 係， 我諗演員都希望多啲戲氛嘅，因為有陣時你譬如話俾你兩戲三戲咧，如果你咁慢熱嘅話咧，就過咗噶啦。即係我希望係譬如話，起碼有得戲氛多啲啊，你可以發揮機會多，因為演員你做得演員咧，就希望喺觀眾面前發揮到你唔同嘅嘢。 嗯、 我希望即系可以做多啲嘅戏啦， 嗯、 就唔系话诶嚟做做两日戏，有个 李老师系啦，嚟帮帮手， 帮帮手嚟两日戏咁嗰啲咁咯吓， 系 即系天王巨星就冇谂，即系从来我都冇谂呢样嘢嘅，因为人上有人，即系等于你今日可能日日都去头条，你可能五年之后去咗边啊，唔见咗人都唔定嘅。嗯 你见咁多天王巨星，你都同佢哋合作过，你都好明呢样嘢啊！所以你又即系你又系冇拣向呢个方向去发展， 冇噶冇。 即系你系一个好默默耕耘，佢系一个演员。 我比较低调，一嚟低调啦，二嚟就系话我真系唔会识得点样同人应酬，所以其实有阵时亦都系对我嘅演艺事业系有影响嘅，因为我唔埋堆啊嘛。 嗯， 但系你亦都享受到你自己对于演戏嘅嗰个乐趣咯，即系呢个你系最大追求啦，应该系咪？ 系啦，我追求就系话我喺。戏里边做唔同嘅人， 嗯，但系你觉得会唔会觉得攰噶？即系嗱，因为我每一次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创意嚟噶嘛，即系我要赋予呢一个角色呢一种生命同埋呢一种色彩。嗱，你演咗咁多戏，我哋集中讲奸嘅咁讲先算啦。即系奸嘅，可能你心里面已经我有一百种奸，但系你肯定唔止演咗一百个奸人噶嘛。咁然之后你要再突破，我要演第101个奸啊。跟住我又要再搞尽脑汁咧，就要去谂啦。咁你会唔会觉得好攰？ 有阵时咧就你刻意去谂咧，你反而谂唔到嘅。即系等于就我啱啱同你讲嗰场戏，话囚犯嗰场戏。 嗯， 我睇剧本嘅时候，即系佢先俾剧本我啦。我冇谂过我会点咁样做嘅。 喺到現場之後，我見到現場哦，係咁嘅，咁嘅，咁嘅，導演個拍攝方式係咁樣嘅，我就會諗啦。喺現場我先至諗，係點樣去突破自己？因為你唔知道導演會點樣拍，佢鏡頭 諗咗可能未必食到落去。係 啦 係 啦，鏡頭點樣擺，你唔知嘅，同埋導演嘅要求係咩？咁所以到現場就話係要真係利用現場演員咧，係利用現場所有能幫助你嘅道具或者係個環境去幫你做戲。即係等於發哥。我覺得發哥真係喺發哥身上學咗好多嘢，就話噶一個台詞可以用十種方式，唔同方式講出嚟嘅。佢食飯未啊？你食飯未啊？你食飯未啊？即係佢即係好多例子，即係你可以用十種嘅方法講你食飯未。咁所以我都有話去到現場就係見到有唔同嘅嘢，或者演員係點樣演嘅，我咪即係盡量去即刻諗咯。因為呢啲就係可能係拍咁多年戲之後嘅經驗。是臨場發揮咯。 一絲絲記憶勾起了一串串滋味，他不少也不會多，分享了重聚跟別離。一張張照片框起了一個個天地，不聲不語天說出岁月多依稀，一声声叹息，种植了一处处荆棘。他将所有悲与喜，编好了年月跟日期，一天天变更，不可以一次次躲避。他需不竭的勇敢，向梦想高飞。何愁面前风光落，拥抱梦了期。何愁落魄，我只要一口气。泪或雨，我也昂然经过，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何妨云何泪雨何一条步骤未？谁歧视我？我偏要争口气，同成败类，冷暖后才知道，丝丝点点永记在于心，凡事不放弃。声声叹息，种植了一处处荆棘。他将所有悲与喜，编好了年月跟日期。一天天变更，不可以一次次躲避。他虽不竭的勇敢，向梦想高飞。拥抱梦了期，何愁落魄？我只要一口气，泪或雨，我也无言经过，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何妨云何泪雨何一条梦皱眉？谁歧视我？我偏要争口气，同情败类，冷暖后才知道，丝丝点点永记在于心。凡事不放弃，何愁面前风光落，拥抱梦了期。何愁落魄，我只要一口气。雷雨或雨，我也昂然经过，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何妨云何泪雨何？ 请问呢一套是天地蓝言定天地豪情呢？ 这首歌叫做从不放弃。 一个请问呢套是天地蓝言， 这首歌叫从不放弃， 天地的蓝言是吗？ 是的，由李子雄歌主演的。一阵回来继续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ue again. 今日咧，我哋再讲讲萧叔叔最中意嘅其中一个诗人，叫做 Rupert Brooke， 一个英国嘅诗人。佢呢首诗咧就叫做 The Dead， The Dead 就系写嚟咧怀缅因为打仗而死咗嘅一啲勇士啦。咁佢成首诗咧，其实就系讲呢啲人咧经历过好丰富、好丰盛嘅人生。咁嚟紧呢一几句咧，萧叔觉得写得好靓嘅 呢段文字啦。上我哋 podcast 睇，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 佢话啦 ，these 呢一啲人 had seen movement and heard music， 见过一啲会喐动嘅东西，可能萧叔心谂啦，可能系舞步啦 ，and heard music， 听过啲好听嘅 music 嘅音乐。Known slumber and waking, 瞓过醒过 loved 爱过 gone proudly friended， 即系佢离开嘅时候，好多人都会觉得有同佢一齐嘅友谊咧而感到自豪嘅 gone proudly friended。听一次 ，These had seen movement and heard music, known slumber and waking, loved gone proudly friended。未完嘅呢段文字，听日再继续。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大家好，我系李子雄啊。 雖然咧，阿志雄哥就好謙虛咁話咧，佢唔係好交際應酬啊、埋堆啊，但係其實你又冇停過嘅，即係你都係屬於比較早期咧，就已經翻去內地拍電視劇嘅演員啦。點樣會開始呢個契機先嘅？ 其實就係2000、2001年嗰陣時去拍《尋秦記》，因為嗰陣時咧淨係知道香港嘅啫，因為我喺香港成長，喺香港長大，喺香港開始呢個演藝事業，咁就覺得我基地就係香港嘅啫。咁啊，從來即係雖然有時耐唔止去內地拍戲，拍人就走啦嘛。咁啊，《尋秦記》就去咗差唔多好似個幾兩個月嘅，三個月嘅。咁就原來去到即係，咦？去到北京，有人識得我嘅喎， 大哥成佢又嚟啦。 即係呢個演員有人識得喎，有 知話知你都識 有知名度喎，係真係即係話知你。原來喺去到東北都有人識嘅。 係。 咁咦？原來我有市場嘅喎。咁同埋嗰時又啱啱開始同 TVB 即係覺得喺 TV 好耐啦，咁都應該 有啲新嘅嘗試。 新嘗試需要離開啦，咁樣。我不如就嘗試去大陸啦，去北京啦，北上啦，咁樣。 係 咁就《尋秦記》嗰陣時就即係拍完嗰部戲之後，就開始就啱啱同 TVB 約滿咗啦，就北上。 係 咁內地嘅觀眾。對你好熱情嗰一樣嘢，你自己有咩感受嘅？即係突然間嗰一下，嚇、啊、原來有人識我㗎咁。 有陣時都唔係好慣嘅，因為我人都話啦，我其實有時我係怕醜嘅。有時見到譬如話見到人，譬如假設有時肯德基食嘢咁樣，咁啊啲人見到你李老師，我有時唔識點樣招架嘅，說真嘅，我真係唔識點樣你好你好，會咁咯，會係有少少尷尬啊。 即係你好完之後，跟住就長時間嘅寂靜啦。 又唔係寂靜嘅，即係好腼腆就係 係 即係有種尷尬啦，好腼腆咯， 係。 即係怕醜咯，其實係怕醜。 咁但係其實都係件開心事嚟嘅，即係學你話齋，有人識喎。 因為咧，我覺得嗰種震撼係嚟得好轟烈啦，就係、是譬如我哋香港有700多萬人。咁你對住700多萬觀眾啦，咁但係你翻到內地咧，可能係10多億人同你講你老師，即係嗰種震撼咧。 其實係好神奇嘅，我覺得即係譬如香港呢個影壇咧，一個咁細地方咧，可以做出咁多演員，做出明星，而呢班演員明星咧喺內地成班人咧， 好火紅 啊！都好火紅，即係一個好即係香港呢個影壇就真係好神奇 嘅。咁喺內地拍嘢同喺香港有咩唔同咧？ 待遇會好啲啦。譬如話你香港拍戲，以前啦，講以前就都係拍完戲翻屋企啦，而家都係啦。喺內地拍戲就會理老師啊。跟住俾佢車你啊， 系，哎呀， 俾个酒店你住啊，你可以带助手啊， 系， 咁咯，咁你香港而冇噶嘛， 系， 即系变咗有啲嘢系可以自己将喺现场需要本来自己去担担抬抬啊，去攞饭啊嘅工作就交俾助手，咁就变咗你可以喺现场里面即系有时间睇剧本或者有时间 同啲演員溝通下。 嗯， 咁你嘅國語咧係 普通話嘛？ 係普通話係啦，即係你不嬲，你不嬲都識嘅，即係喺香港嘅時候都已經。 香港其實就因為我好細個嗰陣時，開始多嗰陣時咧，仲有一個上海嘅婆婆咁，佢佢都教我講依家山師胡撩黐，即係好好簡單嘅。 係 咁，同埋嗰陣時候聽好多咩姚蘇蓉啊、啲國語歌 咁。 咁但係就即係你話係咪講得好好咧？就唔係咯。譬如話而家我哋上到去都係港普啦，叫做即係始終係有香港嘅口音啦。 係要再配過㗎。 基本上佢要再配過嘅。所以好多時我有啲香港演員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咁即係有時都會我哋俾第一句俾尾句，因為譬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成段對白你要影響個演出嘅， 係 始終係唔係自己嘅母語，咁變咗就會俾頭句尾句係普通話， 等其他人識得點樣接嚟，係啊，係啊，係啊，有好多演員都係咁樣演嘅，係啊。 唔係有啲譬如話比較堅持嘅導演咧，佢哋就會希望你有講普通話，咁你咪只能夠硬住頭皮去講。 但係都會影響到自己演出， 影響㗎，即係當然會係冇咁揮灑自如嘅。譬如話是喜劇添，你喜劇一定係譬如話而家達哥嗰啲啊，佢一定要用講廣東話。如果唔係佢做唔到個味道，揮灑自如。 係而好多時即係我諗好多導演，譬如佢特別係聘請一啲香港佢熟悉嘅演員，其實佢想要你嗰啲演戲嘅 係啊， 唔係嗰個 演技嗰個 演技啊嘛。即係如果你因為講嘢而影響咗，咁啊不如你唔好演，即係唔好講普通話啦，講翻廣東話算啦咁樣樣。 因為就算我哋普通話。講得有幾好呢都有口音嘅。 係啊係啊。 你有口音嘅時候變咗你搭落其他演員當出街嘅時候呢你會零零舍舍係同人哋嗰個口音唔同。所以佢通常都會幫你配音嘅。就算我哋現場講普通話譬如話有啲演員譬如話雷哥啊李良偉啲佢都好堅持喺現場用普通話去講嘅。咁就但係就後期都會配囉。咁但係即係佢變咗佢會盡量係會挑戰自己咁我覺得又幾好 㗎。谁乱局亦一样样定谁在山改剧情别高兴别以为叫之中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越来越重下一世你谁叫高中别要懂天命最高谁赢谁不需一定判出便命定世劇情誰望誰亦在歷史下效命殘酷過一夜情別高興別以為叫之中萬歲千歲都會依你而越來越重一世别理谁叫高中别要懂天命最高始终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越来越重下一世别理谁叫高中别要懂天命最高 一个没睇的陈寻基 有有有 是你哋个年代嘅经典嚟㗎嘛 陈寻基系几多年啊 差唔多廿年咯，我谂又话， 真系要 check 翻。我有睇噶，有睇啊。 系、我想知， 我觉得入边啲女演员好靓噶。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已经觉得。 例如咧，即系孙轩咁啊。 孙轩咯，孙轩咯，系啊。 我有个 蔡少芬系咪都系寻秦记噶？我唔知，因为我对呢套戏印象深。 我好记得最尾嘅嗰个结局噶。吓、个结局咧系阿项少龙生咗个仔啊嘛。咁跟住要帮个仔改名啦。咁唔知改咗啲咩名之后咧，就个仔话：哦，我见到个鹰好靓，喺个天度翱翔，我觉得好型，就帮自己改名叫项羽咯。咁就接翻个古仔，即原来又同历史嘅另外一个人物咁样接埋落去咯。我好记得呢一幕嘅，唔知点解。 系 《寻秦记》，我净系记得咧，因为我嗰阵曾经喺一个地方做嘢。咁嗰度咧就可以睇電視嘅，咁跟住咧就有班同事咧，因為晏晝重播《尋秦記》，咁嗰啲同事咧就好興奮，個個咧即係都嗱嗱聲做曬自己嘅嘢啦，即係喺法定時間之內。於是咧到一播嘅時候咧，佢哋就坐喺個電視嗰度睇咯。係啊，我就係咁樣咯。咁我就嗰陣時就見到，哦，係古天樂真係賺到自己幾黑喎。 2001年啊，2001 啦，已經。 Back to the past。 系，同埋由嗰阵时，我先至开始知道原来《寻秦记》系咁样玩嗰啲叫咩 啊？即系穿越啦， 穿越 系啦，我开头唔知 嘅。哦，系啦，咁啊，好似拍咗电影版噶，大家有机会睇到噶啦。好啦，咁啊，听日咧就仲有一集阿子雄哥嘅访问嘅，咁我哋会涉猎到咧，好少可佢会讲屋企嘢嘅，真系。Family man 嚟嘅，佢系咁大家可以啊，听晚就听埋阿志雄哥 last 一集嘅访问啊。咁、上节咧，头先我哋讲紧啊，关于阿一啊俾人赶出啊，唔系屋企嘅门锁坏咗嘅事件， 系 就引申出啊梁丽勤头先爆咗一单嘢，就系曾经离家出走嘅事件。 唔系你都有， 有我跪在门口嘛， 系咪？ 我唔敢离开家门半步 嘅。你可唔可以讲翻咧？你咧跪喺度，俾翻我入嚟啊！咁跟住之后咧，隔咗几耐先至开门咧？嗱，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心理战嘅一个赌博嚟噶嘛。因为阿妈根本上佢、其实系心即佢想要教训下你，但其实佢都唔舍得你跪喺度噶嘛，系咪先？咁中间究竟大家， 我相信佢嗰阵时都系狠心， 唔系佢嬲嘅， 佢火遮眼啊嘛， 但系个角力搞咗几耐咧？ 都有嗱，我唔記得，但系咧好漫長嘅，因為 你幾大啊？ 咁幾歲到啦？即系我十歲留下肯定係噶啦。咁因為咧，我哋屋企嗰陣時咧就係、一出門口咧，佢隔離就已經有一對防煙門，咁就係我嚟抌垃圾啊，即系就燒嘢啊嘛，喺嗰啲地方嘅。咁以前咧，對於後樓梯啊或者 lift 口咧，我已經有一種莫名嘅恐懼嘅，即係覺得好靜啊，黑掹掹啊，跟住後樓梯又 一定要跟住阿媽先，係 啦，阿媽又要燒嘢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咧，阿媽即係細個咧，原來你真係好需要屋企嘅。即系你一俾人赶出去门口啦，仲要着住个拖鞋，又乜都冇，钱又冇嗰阵咧，其实嗰种嘅恐惧啊、不安全感啊、战战兢兢齐晒嘅。咁所以问我几耐咧，我唔记得，我谂呢个几分钟嘅啫。 但系就觉得过咗好耐。 等而家生嘅，即系而家都记得嘅，系啊。所以我系好惊嗰啲即系 lock 咗门啊，俾人赶出门口啊。所以电子锁咧喺呢一方面咧就啱我啦。 咦？但系我唔记得咧，系小弟定系小弟嘅细佬？是发生过一件事，又是被人咁样即係叫做发脾气，唔係即係俾屋企人叫惩罚啦，我用呢个字啦，咁然后就锁咗出门出面咁样啦。然后呢大概隔咗几分钟之后打开门呢，唔见咗个小朋友喎、 啊、 但唔记得係我定係我細佬嘅经历啦。咁跟住屋企人咪驚囉，做咩无啦啦即係唔见咗。 斗大 其实斗大。其实呢啲嘢真係斗大。 好啦，咁唔见咗咁即刻落街揾啦，即係究竟走咗去边啦。咁然后个管理员话见到啊，咁应该我細佬啦。就见到佢呢就喊住跑出嗰、那个电梯大堂。 断门而出。 係啦。 咁即係闭路电视见到啊。 咪个管理员叔叔、即座头嗰个管理员叔叔见到个小朋友喊。 跟住阿妈咪柄佢话冇搞错，你根本都唔截住佢。 我唔知道有冇同，应该冇纠缠噶啦，即系你都系嗱嗱声去跑去搵个仔啊，成啊咁样啦。咁啊跑完之后咧，终于咧隔咗一阵之后咧，知道发生咩事啦？ 咩事啊？ 因为嗰阵时咧，姑姐咧喺屋企楼下嘅嗰间百货公司做啊。 哦， 落去搵姑姐， 落去搵姑姐攞锁匙 啊！咦，好醒喎！ 咦，睇嚟呢个系你嚟噶？ 咁如果聪明就应该系我啦。我唔知系我定系我细佬，但系好似搞咗个大头发就系、是，哦，原来就系即系惊，咁然后就谂住要攞锁匙啦。 哦，开门 咁，然后个螺 輯就係、是、哦，但我冇鎖匙，就落去問姑姐攞啦。咁就姑姐上翻嚟開鎖匙。咁後屘即係搞一輪之後，叫做驚，即係擔心完一輪之後，當然翻到嚟又再罰得再勁啲啦。因為你自己無啦啦跑走咗嘛。但我記得有個咁嘅得意故仔發生過咯。 哦，係。咁你嗰單你去咗邊啊？ 其實唔係，其實成件事係有一真係有一個完整故事嘅。咁咧話說咧，我就自細咧，我媽咧就唔係好，因為容易咳啊個人，所以咧。所有小朋友都係咁啊，食朱古力咁嗰啲會好容易惹痰。咁但我又好中意食嘅。咁啊，話說有一次咧，我就喺度，阿媽喺度煮緊餸，即係因為個圍村個格局係咧，個廚房係零零細細一個升鐵揼出嚟嘅一個 area 咁樣咧。阿媽仔嗰個地方煮餸，咁我就踎咗喺個廚房嘅門口睇住阿媽煮餸。係。咁然之後突然之間，咦？阿咪睄到有啲嘢閃亮咁樣一望，原來係一粒食咗會好聰明嘅豆咧，喺、 哦、 個地下度，仲係粉紅色嘅，我好記得。跟住咧，我就同阿媽講，其實我個心係好想食，我就同阿媽講，我執起咗話，阿媽有粒好聰明嘅豆喎咁，跟住阿媽就話啦，跌咗落地唔好要啦，即係可能係啲細路仔行過了咗，唔好要啦，咁然之後我就話啦，我抌落垃圾桶啊，咁然之後我一擰住面咧就食咗，唔係咬咗少少嘅，我諗住咬少少唔覺啊嘛，咁咬少少之後咧。就抌啦，抌完之后就翻翻去个厨房，即系阿妈煮紧餸，厨房门口我又踎翻喺度，跟住阿妈咧，唔知点解佢哋有啲感应咧，佢好劲喎，佢就话做乜抌粒豆豆抌咁耐噶，擘大个口俾我睇佢。 哎呀，今次学校嗰啲训导主任，张振豪系咪食紧香口胶？擘大口， 系啦，咁其实咧我只系咧咬咗少少个面少少嘅啫，咁、 哎、 但系咧真系嗰条脷嗰度咧仲留咗啲渣滓喺度啊！咁然之后，咁咧阿妈要我擘大口，咁你又好好听话噶嘛？擘嘅时候咧就见到啦，跟住我妈就话：哦，你执嘢食，咁咧就佢就搞到件事好大。咁然後咧， 其實都係食朱古力啫。 係啊，咁我喺地下執啊嘛，樣衰啊嘛。咁跟住咧，阿媽咧就滴咗我咧翻屋企。即係其實都係一條巷仔嘅左右嘅啫。咁咧就上咗屋企，當時老豆喺屋企。咁然之後咧，阿媽就搞大件事，我覺得係關我媽事。佢就同老豆講：佢啊喺地下執嘢食啊咁樣。 咁啊，親伯點啊？ 嬲啦。我谂唔知佢真嬲定假嬲，总之嬲啦。咁跟住咧，后屘咧，我妈 一路的你出门口，嗱做场戏啊，大家拍。你阿妈风头过世啦， 好交差啊，大家。 其实我妈笑住讲噶，我妈玩我嘅，但唔知我老豆咧，我细个我嘅印象里面，我老豆系极度严肃嗰啲人嚟噶嘛。咁跟住咧，老豆咧唔出声。咁平时咧，如果我譬如曳咧，点样可以令到老豆原谅我咧？我妈咧就永远会用一招咧，锡翻爸爸啦咁样。咁跟住咧，我阿媽咧玩到咁上下，佢滿足啦。咁於是咧，佢就話啦：，錫翻個老豆啦。咁跟住我咪走去錫咯。錫完之後冇用喎，發現、啊、老豆仍然係鐵青著臉咁樣。 嗰日係星期三， 我唔鬼知啊。 星期日 通常星期三好易出事 嘅。唔係嗰陣我係讀緊幼稚園嘅，我記得。咁跟住咧，後屘咧，阿媽就話啦，佢不停喺側邊描述，好似一個評述員咁。哦，冇用啦，哦，仲嬲啦，咁嗰啲咧。 哇！個個阿媽都興呢啲嘅。 係啊，好煩。 係啦，係啦，罰佢啦。 咁跟住之後咧，就話咧，唔得啦，要執嘢走啦，咁係我媽提議嘅。咁佢咧就唔知點樣咧，就咧我以前細個咧就有一個玩具咧係條孭帶嚟嘅，即係小朋友玩嘅。 即係好似嗰啲包袱啊！ 即係咪孭住啲小孭住孭仔嗰條孭帶？咁但係咧就係、是、小朋友玩具版。咁佢就攞咗我嗰條孭帶咧，然之後求其唔知執到啲咩 扮包袱。 包袱係啦，咁樣扎埋一堆咧。嗱，你要走啦咁樣。咁我咪攞住我喊緊㗎當時，因為我老豆唔原諒我已經知賴嘢啦嘛。咁跟住我立住個包袱咁喺度喊，跟住咧阿老豆就話：你同我走啊咁樣。 哎呀， 佢真係有咁樣講。 跟住咧。 咁然後咧， 就上接頭先講， 唔係阿媽就話：，哎呀阿爸啦， 又嚟， 哎呀阿爸啦，唔好 又係佢搞嘅成單嘢， 唔好趕佢走啦咁樣。跟住咧我就喊住咧，哎呀唔好啦咁啊。跟住咧老豆啦，唔得啊，一定要走。即係佢就係冇表情嗰啲聲。咁於是咁你既然咁樣講， 最佳男演員， 我唯有走啦咁。咁然之後走。咁嗰陣咧我。最远最远知道嘅一个地方咧，就系我一位同学嘅屋企。 系， 咁我只能够去到嗰度，去到嗰度咧，我就 可以投靠你啊！ 唔系，我去到嗰度，跟住要点样行，我就唔知嘅。但系个印象好深咧，就系、是、一路喊一路行，真系朝住嗰个方向行啦。去到我同学仔屋企门口咧，我系企咗喺度，死啦！我点行好咧？因为我唔识路啦嘛。 哦 咁然之后突然间喺呢个时候咧，后面咧就突然间嚟咗一个呼唤嘅声，你行去边啦？咁啊，就系、是、我老豆嚟嘅。 陈伯有嘢讲，讲 即系原来咧，其实我一走咧，我老豆就慌。即系后嚟我妈再讲翻，我先知嘅。我一走咧，我老豆冇谂过我真系会走。咁但系佢叫我走嘛，我唔敢唔走嘛。 呢招高喎、 啊。咁跟住咧，老豆就慌咧，就即刻吊住我尾。 系。 咁佢就真系睇下我行去边。到我企咗喺度嘅时候咧，我老豆就嗌住我：你喺边啊？咁跟住我好惊。跟住之后就狂喊。 咁你冇同讲，你叫我走噶嘛？ 冇必要咁啫。当时我心里面梗系咁谂啦。跟住我老豆咧就走埋嚟拖翻咗翻屋企，咁然之后咧捉住我翻屋企。咁就翻到屋企咧，其实仲喺度喊紧，因为咧我唔知道嗱，男仔比较少喊啦。 系，咪都喊，梗系喊啊！ 咪但系咧，你哋有冇试过喊到咧，即系喊到咁上下，你真系真伤心咧？你会 系啊，咁样扯下， 扯到紧要，扯到你瞓唔着咗，都仲继续。 我细佬就会多啲，系啊， 系啦，即系我跟住咧，因为好攰啊，其实搞完一轮之后，同埋喊得耐，你会攰啊嘛。 系， 咁我翻到屋企咧就瞓咗觉，然之后咧跟住我妈所讲咧，就系话我不停系一路瞓。着咗已经都仲喺度咁样咯，系真伤心嚟噶呢下。 哎呀， 就系咁啊！ 而且我哋听得几开心，系啊，你班人渣，你阿妈翻去仲冇继续旁述啦？嗱，系咯系咯，翻嚟咪好咯，系啦，想翻阿爸啦嘛，最正系有个包袱喺度。 有啊，但系最衰系咩咧？你跟住你俾人唱咗几年啊？ 系 就系话，哎呀，即系每一次有亲戚朋友嚟咧，阿妈就会拎出嚟招呼人啦。 阿梁伟强，你有 系啊？你嗰日啊，执嘢食啊，咁我讲咗好多，讲到我好大个，佢都仲同人哋讲佢啊，执嘢食啊， 俾阿爸讲出门口啊。佢真係走咗啊！ 係啦，但係咧，我就諗，其實可能咧，大家真係會覺得好丟架， 係 即係地下嗰啲嘢，你都執嚟食咁丟架，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 我覺得係， 我覺得係佢兩公婆夾埋玩嚟啊，咪就係咯。 喂，冇理由嘥咗佢噶嘛？你又冇？ 咪跟住咧，可能阿親伯話：玩大咗， 都玩大咗， 我出去揾翻個女先啦。 好慘啊！真 係。係再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表扬优秀公务员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得奖者是到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救工作的香港特区救援队。他赞扬救援队临危受命，发挥专业精神和跨部门团队力量。率领救援队的消防处副消防总长于文扬对救援队获奖十分高兴，又说他们只是秉持专业拯救生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救援队得奖是实至名归。杨何培恩正是率领高层公务员到内地研修，昨日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举行座谈会。他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和支持上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的工作，充分肯定公务员的素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香港助力国家发展，同时希望能够为经济创新出路，以及出访其他国家寻找商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将会率团访问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三个东盟国家。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表示，疫后旅游业复苏情况较好，但是受到全球经济因素影响，工厂出口恢复进度较慢，期望年底会好转。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在旺角的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爆发的上呼吸道感染个案，涉及24名学童，包括13男11女，年龄介乎1至3岁。他们自今个月8号起先后出现病征，9人已经求诊并且需要入院，当中6人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经化验之后5人确诊带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全部病人情况稳定。 中心已經向嗰間留宿幼兒中心提供有關預防上呼吸道感染的建議，包括進行清潔消毒、適當開啟窗戶以保持良好通風，以及將染病學生與其他學生適當分隔等。嗰間幼兒中心正是接受醫學監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62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3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43.37，瑞士法郎0.893，加元1.317，人民币7.209，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57美元，卖出1,92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咁啊，上文就讲到咧，即系梁丽勤好听，阿爸话咧就 我真系纯粹听话，我讲真嘅，系啊系啊，惊佢咁，然之后佢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咯。 系，咁你有冇谂过咧？当时如果佢唔翻嚟揾你，会点噶？ 企喺度先咯，又或者 企喺度先， 唔系，又或者 即系嗰啲情侣分手，仲未拉住我嘅，仲未拉住我。 陈生，佢唔好闩门，你唔好开车。 系因为我去到我同学屋企嘛，咁如果万一有啲咩唔知点算好，咁咪。我諗我當時咧，即係以我平時做人處世嗰個性格咧，我相信會係哦冇人，我又唔知道條路應唔應該，即係再行落去，我細膽啊嘛，我唔知道再行落去會係點噶嘛。咁不如試下喺度喊下，會唔會有啲大人可以會有人即係會覺得啊呢、這個小朋友做乜事喊啊？咁係咪會有人唔過嚟問下我？ 跟住阿爸就俾人拉咗啦。 即係可能係咁，又或者可能係你既然去到同學仔屋企門口，咁不如入去玩啦咁。即係可能係咁咯，我唔知道會點啊。 咁我其實 我都想知道會點。 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即係戴翻頭盔先啦。即係大家咧，即係無論係阿爸阿媽又好啦，或者小朋友都好啦，就 係啊，唔好嚇啲細啊嘛。 一个人冇走过噶， 我谂紧我有冇走 過。系咪头先嗰下？ 头先嗰个其实应该系我醒到 你嘅。早几日就真系出咗事啊！ 我早几日哦，唔好讲啦。 豁出去漫游，不通知亲友。那 快咁少有，哪管想去多久，抱得你未够，于这里门头，在世死跟你困进地球，何必每件壮举都需要理由，伴你去出走。处都沙丘，恋爱能有幸这样放肆只足够，别再管谁嘲你曾经荒谬，闯荡异地亦未枉相恋，超出凡两的禁忌，是世上人不理想早晚能沙砾中拥吻，有了你先有这最凄美质感，纵使有地震不因我犯感，谁话你坏人不敢吸引，明知我做错过的总要奉还，但我爱有自由可叹，到深刻过不散，让你我自走返，再共度入教堂进间，上帝求你让我共爱泪过更多晚，代价高仍爱你曾经荒谬，闯荡异地仍未枉相恋，生人不理想早晚能见你，曾经反叛也自我运气，天与地逃过约束，抛开生死，这样也许了不起，但有一日光烈乏味，就让彼此都别 央社被逼噶， 系维兰嘅离家出走啊，系啦，咁啊一个啲我哋唔讲住啊，因为我牵涉到一啲家庭嘅事，我哋 系啊惊有纠纷啊， 费事今晚，我惊你今晚真系跪在大门口啊， 系啊，费今晚翻去，依个锁明明整翻好，但系都系开唔到咁样， 系咦，你系咪讲咗你个单先啦？听讲你对于开锁系有一手噶嘛，系嘛？ 哦，因为中学嘅时候咧，就开始有一个叫做个人嘅 locker 噶嘛， 系 即系每一个同学仔喺班房， 即系好似我哋门口嗰啲， 好似门口嗰啲，咁就要自己带锁头嘅咁样，咁就通常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有两款啦，即系一系就锁匙锁，一系就呢个嘅 系嘛， 锁头咯，我叫做系， 一系就揿喺上面有嗰啲 number 嗰啲嘛， 锁咁样。咁咧，通常咧，嗰啲教科書就會擺入去，因為太重，你唔會拎翻屋企啊，成日咁樣啦。咁如果唔記得帶鎖匙嘅話咧，就麻煩啦。咁就會有個叫做嗰啲校工嘅叔叔咧，就有個。 又見過真係大展就 有消防員嗰啲 係啊，剪開你噶嘛，咁所以冇乜所謂。 係咁就剪開就廿蚊一次幫我哋剪鎖。 哇！仲要收錢 添，係啦， 我已經冇咗個鎖嘅 喎。係 啦，所以我哋嗰年代好多同學仔咧都會揀密碼鎖嘅。 係 咁，大家應該知道密碼鎖喺坊間其實有兩款嘅密碼鎖嘅。 係 有一款咧就係有三個數字， 係即係00000至999， 係啦，即係好似嗰啲啊啱啱 係啦。另外一款咧， 旅行夾嗰啲， 另外一款咧有一個牌子銀色，然後你撳入去。 咪咗啲叫塔啊嘛，系啊， 啊系塔嗰只咁样啦，佢都有几个牌子有出过嘅， 啲锁匙好细条嘅，系啦， 冇锁匙 啊，密码锁直情系有系几粒掣，一二三四五六咁样喺上面揿嗰啲啊， 咁理论上咧，两只咧都系有方法睇到个锁嘅密码嘅， 系咩？ 吓可以睇到啊？ 睇到嘅，嗱唔鼓吹唔鼓励啊，纯粹系 边个教你噶？ 系纯粹原理嘅学习，系一个同学仔教我噶。 咪先，你我哋而家坊间仲会有冇人用呢啲锁噶？你讲咗咁咪俾人开咗咯？ 坊间唔系，因为好多锁其实同一个原理嚟噶，无论你嘅行李夹嗰啲咧，其实系同一个原理 的。咦？咁行李夹嗰啲咁？ 其实因为咁啱上次有个 friend 又系个行李夹，佢个锁又系坏咗，跟住我就尝试用嗰个原理去帮佢开，真系开到。 我知，但系你讲咗个原理，咁所有人嘅嘢都开晒。 咁唔好讲啦， 咁唔好讲啦。 系啊，你 先 啦， 我知啦。 系啊，总之你揾个电筒仔照咧，其实你照到大概边啲位系嗰个。 哦， 系啦， 即系你见到嗰啲机关。 系啦，见到机关，然后你。其实佢可能个机关，然后你就估到哦，即系例如啊 ，let's say 哦，一二三系一组嘅，即系永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样啦。 举例啫， 举例咁样。咁原来一二三，如果你有粒的喺个一咧，就一定，总之呢个掣一系一，一系二，一系三咁样咯。 哦， 系啦。咁但系个原理实际类似。 我哋冇讲。哦，咁你有冇成功咁样？ 哦，咁梗系有成功过啦。系啦，咁样咯。 喂，因为咧嗱，即系天下间咧，对于开锁咧有好多嘅即系都市传说嘅，即系例如有一样嘢叫万能匙，你听过未啊？ 有。 万能钟啊，都有。 万能钟有一个啊，同你做一二三嘅。 嗰个叫百合匙。 百合匙系啊系，或者叫万能匙，即系咧嗱，你听你成日都以为咧，嗰啲开锁师傅系有一条真系乜嘢锁捅入去都开到个匙噶嘛？但系嗱，我根据我听后来，即系嗱，我细个真系以为有呢样嘢噶嘛，咁所以佢啲师傅系一定开到。咁后来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唔知屋企唔知边把锁坏啦，咁我揾个师傅上，喂，你哋唔系有啲咩叫百合匙？佢边有呢啲嘢噶？即系佢话好简单，天下间咧门锁系有无限咁多款嘅， 系 咁你第一去锁匙铺就知啦。其实咧有千千万万种锁匙，有啲系平啲，有啲方啲，有啲系 有啲 系锯齿形 咁样系啦。 咁点会有一条锁匙系能够百合嘅咧？咁所以咧佢话咧系冇可能诶，以前唔知系咪啦。咁但系 以前可能有，因为以前所有锁匙都系 即系嗰啲锯齿形 系啦，可能就有嘅。但系你后嚟啲锁层出不穷嘅时候，可能就未必一定有。 系因为有段时间出嗰啲锁咧，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例如我记得我屋企未装修之前咧，个锁匙咧，如果要配嘅话咧，就系落楼下鞋铺嗰度咧，个师傅同你对一对，然后 mark 翻佢就可 就 借。其实我到而家都唔明白 我做过噶。我当年咧喺美。我好似有讲过，有个朋友开五金铺噶嘛，咁我咧就喺暑假嗰度咧就去打工啊。咁由于咧我唔识得，即系你知五金好深噶嘛，咁譬如嗰啲咩喉几多寸啊，嗰啲咩锁匙，唔系嗰啲叫咩啊，螺丝帽啊，嗰啲佢有好多即系五金嘅术语嘅。咁尤其是去到外国，我更加唔识啦。咁所以咧，我个朋友咧就分派咗我去配锁匙，其实好易嘅啫。 哦，即系一个锁匙摆喺度，另外咧， 佢有部机 未开嘅锁匙咧，就即系好似跟翻佢嗰个位置， 跟住佢，跟住你就要做一啲打磨啊。即系佢有两个位，一个就系跟住佢一路咁锯翻个形出嚟啦。第二就佢 磨翻平， 冇错，佢个 polish 个位嘅就系佢有一嚿好似刷嘅一个锉咁样样嘅物体，因为佢转得好快嘅， 平嗰啲锉嘛，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可以磨翻滑个锁匙佢，其实咧好易配嘅啫，即系你问我咧要配锁匙，可能三几分钟就配完，好有满足感噶，已经。 但配完咧，其实有机会系开唔到，然之后再要攞翻去换。 周氏有啦， 所以后屘咪出咗一款叫防盗匙咯。 系， 佢直情咧，你唔可以就咁攞落去俾街边啲铺头配嘅，你要有翻佢原本嘅嗰个 key， 你先至可以落去个。铺头去配嘅，因为可能佢中间有啲凹位啊，又剩啊，有啲圆圈位去，嗰个玩法又唔同咗嘅。 系咁啊嗱，即系以前咧，譬如嗱，房门啊、扮埋啊，或者唔小心把手坏咗咧，嗱，我记得最早期咧就冇百合匙啦，头先讲啦。但系咧以前咧，我真系发现咧，我屋企嘅锁匙咧，锁匙窿咧，只要怼把平头嘅螺丝批入去，一啪就会开到噶咯。 系， 我屋企而家厕所嗰个都系咁样嘅， 即系攞螺丝批嘛， 螺丝批一字一即系平台一字批就批到咯。 咁地铁飞你试过未啊？ 地鐵飛我未試過，但係我聽過地鐵飛又係隔離刮一刮就搞掂，有聽過呢個嘅原理嘅。 唔係，但係地鐵飛係我嚟偷人哋啲。摆喺心口嗰个袋嗰啲原子笔噶，你有冇听过？嗰啲下手行过，攞住啲地尾著，咁你就著走咗人哋个支咩 marker 走。 最神奇嘅，我哋又唔估吹唔估嚟啊！就系咧，我哋细个咧，嗱，琴日咪讲嗰啲英雄片嘅，咁你少不免就会牵涉到嗰啲即系阿华迪啊嗰啲咧，佢哋好容易啊嘛，攞把铁尺， 攞把铁尺或者攞万字夹咯， 喺个车度，佢唔知一捅落去咧。 系啊，呢个我想话俾大家听，呢个真人真事嚟。 系你做过啊？ 唔系啊。以前咧，咁我媽都有揸車噶嘛，咁嗰個年代仲係咧要唔係嗰啲電子嗰啲而家嗰啲鎖匙噶嘛，你真係要 即係唔係鎖 匙，然之後咧就插落去個胎盤 somewhere， 然之後擰佢， 個粒的要彈起嚟啊！ 係啦係啦，即係嗰種，咁咧你就嗰條鎖匙就開曬車裡面所有嘢噶嘛，跟住咧，但係咧。呢啲鎖匙有一個好唔好嘅地方就係、是、你好多時咧，哦，熄咗架車，哦，走得咁，然之後咧個鎖匙就仲係插住喺嗰個 我試過好多次啊， 咁但係你架車就已經 lock 咗啦，咁點咧？咁就梗係要揾人離開啦。咁咧試過就係有個師傅，咁佢就喺你嗰、那個。即系嗰度车门嗰个锁嗰度咧，咁啊撩下撩下，平时可能得嘅，但系嗰日佢唔知做乜嘢， 系 真系撩唔到，搞咗好耐都撩唔到。咁然之后咧， 即系你阿妈留咗条锁匙喺边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要揾个师傅嚟咁样开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 有一个类似阿彪哥咁样嗰啲咧， 系啦， 黄文彪咁样， 彪哥嚟开锁，咁咧就 或者游彪师傅 系啦。咁开嚟开去都开唔到啦。咁跟住咧，佢就有少少尴尬啦，因为其实应该系好容易处理到。 系 咁佢到最后就出绝招，其实我觉得佢唔想喺我哋面前出嘅。 哎呀！ 但系佢绝招系咁，真系好似做戏就系咁样。 攞把铁尺出嚟， 真系攞把嗰啲 学校嗰啲铁尺， 三十米三十厘米嗰啲铁尺。 然后咧就系咁样 左右撞先啦。俾啊，冇警察。嗱，我真系呢日阿彪哥，如果你听紧嘅话，我真系你，我成日谂起都系你做，一系就游彪师傅。 佢点解要左望右望咧？我唔肯定，但系我觉得佢嗰个左望右望，佢唔系望警察嘅，因为我哋系车主嘛。佢唔係望警察，佢應該係覺得尷尬，唉死啦！我哋 成街嘅人都以為我偷車咧， 係啦，即係原來我絕招咁樣俾人哋睇到咁啦。於是咧，真係左望右望， 捅落去， 捅落去，搞掂。我哋因為 原來真㗎， 真人真事。 嗱，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 我 同而家車已經做唔到㗎啦。 我睇到呆咗，啊，原來咁就得㗎。 咁佢有冇再咧？跟住一打開個車門之後，跟住咧拉低個嘢，跟住攞去紅白紅黑色車，色車全部車走咗啦。 只系呢只啊！ 通常都系呢啲嚟噶嘛。 只系呢只，唔系，但系佢即系我觉得最妙嘅地方就系、是、哦，搞掂啦！啊，佢够胆收钱喎、 啊！因为咧，我嗰次嗱，讲多少少先啦，我都试过哇，因为呢个经典啊、就系喺美国啊，听日可以问下老何嗱，其实个个都试过， 嗯、 就好简单嘅啫，你唔记得咗你未识车。加埋条车匙仲喺个车度，然后你入咗去超级市场买嘢、 啊，可以唔记得识车噶？ 梗系会唔记得识车啦、哦，因为以前啲车，譬如你， 你要领咗先至， 你咪落车行，跟住白白进门碌咗咯， 哦， 齐晒成件事齐晒，嗱、 哦哦， 明唔明我讲咩啊？着咗部车， 我明啊，我寻日就喺公司执到佢啲水壶啊，所以梗系可以噶啦， 我啲水壶 系啊， 系咩？ 系啊， 我屋企你喺公司俾我啲水壶，点解嘅？ 总之我执到啦， 唔好理啦，系啦，阵间再搞。 咁你一定嗱，你喺嗰啲状况下咧，就非常之心急如焚。第一，你部车着紧啦，譬如我 你惊冇油系嘛？ 冇油啦，同埋其实都系唔好噶嘛。 系系。 同埋咧，你谂下系衰几番嘢嘅，即系自己。首先你部车冇油，咁如果你譬如泊咗喺一个超级市场门口，你边度揾油嚟救你咧？咁、 嗯、 即系话咧，你要解决冇油加冇锁，即系冇开唔到锁呢件事啊。咁我记得嗰次咧， 仲要去 supermarket 买雪糕添 咁。咁唔知啊，仲要一家大细嗰啲，即系嗱，即系总之车住阿爸阿妈，咁你就好。 即刻食晒佢。 同埋嗰个年代咧，90年代冇呢个手提电话噶嘛、啊，我记得好彷徨噶，要点样咧？其实真系好复杂嘅。 即系又系自己攞住话钱。 唔得啊！唔系我有试过，我唔识用呢一招啊。咁啊点样咧？嗱，首先要揾啲披风啦，即系嗰啲电话亭。你就要打入錢， 哦、披風，我以為是超人嘅披風啲， 我又係披肩嘅， 披風， 唔係披 風， 風嘅， 嗱呢個gag幾好啊， 蕭叔叔，聽日再講啦，披風，咁啊跟住咧要打個電話，就入要揾 cons， 入錢打去揾個朋友，就話喂，我而家部車就唔知喺石浩西邊一個停車場嗰度。 舐嘢啦，就即系锁匙又喺度，部车又着紧。 露天噶， 露天噶，拍景落嚟嘅。咁、哦、跟住咧，咁唯一嘅，其实有两个方法去救嘅。第一件事就系、是。搵人去我屋企攞条后备匙嚟、 啊， 跟住咧就揸嗱呢个我试过噶，呢、這个就系我阿妈闹爆咗噶啦，即系我阿妈喺屋企，咁我阿妈一听到啲事好紧张，好惊啦，系嘛你咩唔小心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就突然之间就有人打电话俾佢，喂你个仔架车唔知咩 乜，系啦咁啊你个仔有事， 系啦系呢好似而家啲电话骗案咁样样啦，咁我试过又系好搞咗好耐，我个要有个 friend 即系千山万水由屋邻揸车去我屋企、啊，再揸落圣奥斯攞条后备匙嚟，即搞咗个几钟咯。咁人哋可能翻工嘅，咁啊呢个第一件事，可能有一次就救唔翻，即系连后备匙都冇咁，就真系要靠我个朋友，即系要打几转电话，因为咧嗱嗰阵时冇 GPS 噶嘛，我唔知道我喺边啊，我只能够话俾你知，我而家就喺圣路西某一条街嘅嗰个超级市场个 parking lot 嗰度，咁咧佢咧就要好啦，咁啊即系肯定就所费不菲先啦，又嚟到咧，咁佢咧就唔系用头先嗰个铁尺嘅方法摄把落去，摄把铁尺落去叫开门，佢趴喺下边啊，即系佢捐咗落去 车底， 唔知点样咧 吓， 我都系匪夷所思噶啦，因为我嗰部系美国车嚟嘅，佢、 哦、 就唔知点样捐去下面咧，就喺下边做咗啲手脚，就唔知点样咔咔咁样咧，佢就开咗对门噶啦。即系喺车底度做动作嘅， 哦系啊， 系我第一次见嘅啫。 咁、哦、你有冇在两头望先？ 都有 车底， 小不免都有嘅，因为佢 仲有一个披风遮住自己， 佢仲要啊系啦，因为佢要积高咗部车先， 然后攞个 cons 出嚟， 攞个 cons 系啦， 掟一掟究竟系公定字先？ 系啦，系啦。咁呢个第一单啦，第二单咧， 喂诶要俾钱啊？ 梗系俾钱啦， 几多钱咧？ 几百蚊美金，搞咗好啊！ 几百蚊美金啊？ 咪算平咯。 哇，几千蚊！ 如果我部车拖埋啊，仲大镬啊！ 喂，几千蚊港纸， 即系可能二三百咁样咯。你二三 仲唔得啦？ 喂，咁我譬如我早几日部车跪低咗，我而家揾师傅拖都成千人啦。而家 成千人，嗱，佢真系拖，佢只不过 咁佢真系拖啊嘛，系 佢只不过系攞个披风俾你自己。 我远，佢要揸车嚟，佢逐个 mile 同你计嘅，真系可以。 系 啊，呢啲睇下听日有冇嘢讲啊，老王。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咁另一单咧，哇！呢、這个真系人生咧，我见过最经典嘅事件。我唔知我讲过未啊，但系唔鼓吹唔鼓励。咁话说咧，我以前有个亲戚咧，就住喺香港某一个大型嘅屋苑嘅。咁当时嗰啲屋苑咧，就以佢哋嗰把锁好劲作为一个标榜，就一只叫 屋企个锁， 叫老虎锁，你记唔记得？即系咧，而家有啲锁咧，咪要扭好多下。 哦，系 有三嚿嘢，嗰啲叫老虎锁。 我以前都有用過。 听讲话咧就好难拔，我哋永远都唔识开噶嘛。嗰啲门如果唔系个人， 唔知点咔嚓咗再有 啦，类似咁样。好啦，咁话说咧，好细个嗰阵时，我应该都系读紧小学嘅。咁我嗰个亲戚咧就出咗事啦，就系唔知把锁坏咗，定系又系屋企嘅门匙就漏咗喺入边。咁结果咧就即系爆，即系总之就入唔翻去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家庭聚会嚟嘅，即系话咧我哋成家人就啱啱，即今日就系边个亲戚几多个舅父，就成班人杀上去，点知冇带锁匙入咗喺入边，咁全家人咧就流落咗喺嗰层嘅 走廊 同埋大堂嗰度啦。好啦，咁啊要即系揾开锁师傅啦。咁我记得咧，当时开锁师傅就话咧：，喂，冇得搞，系老虎锁嚟嘅，爆唔到。咁点啊？ 老虎都要搞掂佢啦。 系啦，好类似系咁样啦，系啦。结果咧，佢系用咗一招咧，我人生第一次见嘅。 哦，攞把手枪， 游绳，飞虎队， 哇，几多楼啊？ 嗱，我唔記得咗幾多樓，總之係一兩層度啦，即係佢應該距離天台咧，唔肯定佢唔係住頂樓嘅，我記得 係 佢應該係住喺天台嘅下一至兩層度啦，我估計，因為咧我哋喺樓下就講到，哎呀，廚房嘅窗開咗嘅， 哦， 咁跟住咧，師傅真係遊繩落，即係飛虎隊喎。 咁大胆， 我第一次见嗱，呢、這个真系惊，真系真事。 收几多钱啊？ 唔记得，我唔知细路仔。 咁样搏， 跟住话，跟住我仲要 收。 我阿妈喺楼下就话唔好望，我即觉得好惊。嗱，我唔鼓吹唔鼓励啊，因为而家应该唔得嘅，肯定系唔得嘅。其实，但系咧，我最记得就系、是、佢真系入咗去啦，跟住就开翻啲门入嚟咯，出嚟咯。 咁但系老虎锁系真系爆唔到。 嗱，佢嗰阵时咁讲啦， 系咪嗰个年代嘅新产物，所以未有破解方法？ 即系讲，我相信嗰阵时应该系八几年啦。嗰、那个某一个即系位于新界区嘅大型屋苑，啱啱应该入伙冇几耐嘅。 嗯， 系啦，即系第一嗰、那个、那个 city 啊。 哦，系系 系啦。咁我仲好记得嘅呢一幕，就因为喺楼下，我阿妈揞住眼，唔好望啊。而嗰个师傅真系爬咗落去。游 绳，即系你哋落咗楼下 睇住佢。嗱呢、哦、件事，我相信喺现代系冇可能会发生嘅。 喂，咁 佢 應該俾人拉咗落嚟全部。 佢入咗去，佢搞掂好曬之後， 係嗱有篇報道啊， 你有冇拍手掌？ 冇啊，點敢做啊？ 嗱，除咗老虎鎖之外，仲有一封叫藏心鎖。 嚇、啊！ 系啦， 都系话游绳落去开门啊！ 佢就系锁住你个心嗰啲啊！ 右边右边哦，左下仲有个叫三开锁咯，即系老虎锁就系呢款。 系系两好似只手爪 住咗个老虎锁，系最安全、最难爆开嘅一个锁嚟嘅。 系， 但系个原因系咩咧？佢有冇写咧？ 佢冇诶，佢话因为佢猪中猪嘅锁心设计啊。即系入边有几嚿，唔系嗰只猪啊，一粒 啊，唔系先，我谂下先，好似嗱，我因为太多年啦，即系讲卅几四年前，好似系有，我谂下先，究竟佢系游绳定喺隔篱屋爬入去咧？嗱， 即系总之都系， 总之一定系凌空 嘅嘢， 冇错，总之唔估出唔估啦。我记得好似系是打一样嘅，即系好似系隔篱屋嘅厨房爬入去，定系喺楼上？ 哦，喂，嗱，如果佢唔做呢个动作嘅话，就真系要整烂道门先入去。 唔单止系咁噶，因为咧嗱，理论上咧，我估计我哋屋企人都唔系傻噶嘛，即系佢应该系话咁整，你咪整烂锁都好过飞落空中飞人啦，系咪先？咁应该系去到。真系要接近攞炸嘢都炸唔开嘅状况，先至会考虑呢一个就 系 喂，不如喺隔篱爬过去啦。 唔系添啊，唔系整烂锁，我觉得可能嗰个锁连整烂个锁都难啊，所以咧你只能够凿烂道门啊。 系啊， 你整烂道门先得。 我谂诶，耐唔耐我啲亲戚即系聚会都会讲翻嚟啦，即系 detail 下次有。 哦，咁即系同我啲亲戚聚会话我系啊，执嘢食一样啦， 系 咪？ 系啊，即系下次如果有再有呢啲聚会嘅话咧，我再问下有冇啲即系 detail 再同大家讲翻，因为呢件事咧喺我细个嚟讲，我觉得系好经典嘅， 好劲呢件事。 嗱，佢唔系村屋， 系咯？ 嗱，你村屋二三楼。都明啊，佢一等大厦嚟嘅，佢真系唔记得咗喺隔篱屋定系楼上。 虽然佢哋嗰只唔系好摩天嘅高度，咁但系 都 好惊 啦， 系啦，都惊啦。 嗰个第一嗰个城都摩摩地噶嘛， 但系我记得我试过，即系嗰个咪话教我开密码锁嗰个 friend 咧，佢有试过教我攞嗰啲女同学嗰啲发夹咧，真系教我试过开一次。 系 成功过一次噶， 开咩锁先？ 即系真系 lock 下嗰啲锁塔嚟嘅啫，都系。 系啊系啊，通常佢哋呢啲小工具都系嗰啲锁。 系啦，佢冇新闻嘅，有啲诚信啊嘛。 但系佢话嗰件事其实系只要你了解咗成个锁嘅嗰个结构运作，然后你有耐性慢慢去撩嘅话，系撩到嘅。咁嗰次佢系攞咗个简单嘅锁俾我试撩一次啩，嗱你试下咁样撩撩撩，然后我发现。真系撩得开 喎！我都信喎，等于嗰啲人咧咩开个夹万咧，咪整个医生嗰啲 听咔嚓 咁样嚓嚓咁样噶嘛？咁我觉得应该都系有啲位系呢啲， 有啲位 啲笋 位，其实你听到可能就可以咯。 系好啦，咁总之我哋唔会出唔过嚟啦。系出街记得带门匙啊。 系啊，唔系唔好两边 同埋 南门 锁，千祈唔好同老婆嗌交啦。 你又都要讲啊？一哥今晚有冇屋企翻啊？ 我今晚有屋企翻， 未必系啊。 好啊，听晚见啦，拜。